情感的知不易，好好爱我，不要犹豫， 不要犹豫， 我一颗心已经属于你，好好爱我， 好好爱我， 不想面离， 不想面离， 幸福人生藏在爱情里。 心意，我一封献给了你，不要对我冷漠，不要不理睬我，怕你冷冷地待我，不求你的富贵，不求你的荣华，只愿你把我珍惜，给我一点关怀，给我一些安慰，我就能满足我心扉，本情感的知不易，好好爱我，不要犹豫， 不要犹豫， 我一颗心已经属于你，好好爱我， 好好爱我， 不想面离， 不想面离， 幸福人生的路。

间孤独的仙人掌，速度拉开空荡荡的迷茫，回想你们微笑模样。 天堂。